光放肆在染色的窗边，转眼魔幻所有视觉，再一杯那古老神秘恒河水，我想在额头的冒烟揭开了经典，为爱穷尽数千年的关键，正诉说遗忘的爱恋，听所有西北吸在我的腰间，让那些画面再出现，再回到从前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真笑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白雪夏夜，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时光的下落被我踩碎。 旋转的指尖，是谁在痴痴的追随？这一夜那破旧皇宫的台阶，我忘情抖落的汗水点亮了青烟，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，我要让世界忘了谁，你的心事倒印在我的眉间，放弃的快乐都实现，难过都摧毁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真笑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白雪夏夜，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无聊的喜悲没人看见， 时光的下落被我踩碎。 沉醉了。